又翻嚟第二节大匪看天下呢一节啦，继续上节嘅话题啦。我会去厦门，厦门咧最近咧台湾嘅金门啦，台澎金马啦，以前咧成日咧得闲无事射两个飞弹过嚟，跟住中国咧又射两个飞弹过去，咁一防空洞又成。咁我去过，唔好意思，食紧嘢，因为肚饿。食住做节目，一赶时间三点钟仲一场，咁咧就，呢几年做特区，台湾好多人，台湾人，台湾经济唔好，走咗嚟厦门啊、福州呢边搵钱啊，小三通必然啦、啊。第二咧就系好多做货运嘅，香港翻大陆比较严啲，个关口真系大关。但用船哥小三通帮到你嘅，可以联络下高雄啊、台湾啊呢啲货运公司、物流公司嘅，由嗰边入。同喺香港，可能嗰边而家比香港更加宽松、更加方便。尤其美国啊、加拿大一啲朋友问过我，有啲嘢翻大陆啊，各样嘢报税啊，点点点点报关，试下喺嗰边吓，试下喺嗰边走。呢、这个好重要啊！大三通有，小三通有啦。未来嘅物流，香港嘅物流业，我相信会慢慢咧会搬过台湾。所以多啲去睇下。我中意写真系去嘅，我中意留意小地方。咁厦门本身咧，鼓浪屿咧最主要咧就冇车，系一个岛啦。岛里边咧。林林种种咧，其实就系以前啲领事馆啊，英国领事馆、日本领事馆、德国领事馆啊，里面好靓。咁啊，太多人旅，系一个好大嘅旅游城市。咁咧，如果假期就死噶啦，吓咁咧，我住民宿啦，当然入到里面住民宿啊。咁有多，你去到等于去咗台湾啲夜市啊，卖紧你台湾有得卖嘅夜市嗰度有好多台湾人，即系好似啱啱出嗰时，啱啱出啲牛肉纸嘅时候咧，牛肉纸啊，牛肉干啊。好似张纸咁薄嘅时候咧，佢哋已经卖紧噶啦，已经有台湾人去做啊！大肠包小肠当然有啦，系咪啊？蚵仔煎呢啲一定有啦。咁但系咧，佢咧就好干净啊，即系厦门啊，系好干净啊。尤其鼓浪屿里边好干净，不停有啲环卫工人喺度做紧啊，即系剩啊。咁咧就冇汽车，冇污染。是比较好啲，咁食海鲜啦，当然。咁去到返嚟步行街都系一条街啊。啊好似卖凤梨酥啊，赵小姐的店。有一间叫赵小姐的店。啲嘢包装呢拍得住台湾同日本。你冇諗过呢中国呢做包装就叫食物啊，包装得咁靓啊。去嗰度睇下。赵小姐的店，我印象中啊个名系咁啦，因为咧佢啲凤梨酥系好好食嘅，台湾咧都冇几多间做得好食过佢，有几间分店嘅，同埋做好多包装靓嘅嘢，台式包装靓嘅嘢，产品啊接近日式噶啦，好多呢啲卖文具啊卖用品啊，全部包装得好靓，喺厦门你会揾到嘅。厦门揾到嘅，咁咧就好多台湾人咧，因为佢好多年前啱啱开放嘅时候咧，免费啊、低税啊，甚至送地啊或者租地嘅形式，好多优惠俾咗台湾人，到而家都未取消。所以台湾人喺嗰度咧，形成咗即系好似以前嘅长安啊，即系东莞嘅长安啊，佢哋嗰个经济力量好大嘅，好大，即系福州都系。再加上呢，你话台湾人同中国人你话分咩，喂一海搭几个钟两个钟头船就已经去上金门啦。系咪呀，好多而家香港嘅旅行团系点样㗎，去厦门之余包你一程去金门。跟住你一日呢就逗留喺金门。喺嗰边玩玩完之后呢就再返嚟厦门，跟住落福州跟住走。香港有多旅行团系咁样去。所以都要攞入台证。 但系最紧要嗰啲船咧，全部都系咧抌心口嘅只船，跟住上高咧就系表演，表演之后咧就围住你哋咧，跟住咧叫你买嘢，好贵嘅，啲嘢唔等使，啊喺度吹水又乜又乜又乜，咁啊到时自己去嘅时候睇下啦。讲讲厦门啦，咁呢次去韩国可能我都有啲嘢搞嘅，咁翻嚟再讲啦。咁啊我都会我去完厦门再翻嚟又做翻啲旅游节目啦，咁即系讲啲。经济啦，咁有啲认识啦，你又唔好话好似啲人咁巴闭啊 ，GDP 我唔识睇嘅，我就睇个市面咯，吓咁啊，再加上咧呢次讲大陆嘅经济啦，啊，因为最近期都少啦，几个月都冇咩点死咗嚟去，吓，因为做咗网台之后，原来越来越忙，越来越忙，我老婆就嚟同我讲话乜乜乜乜噶啦，咁啊，咁但系我都咁讲啦。要做试下做咯，因为而家深圳咧，即系国务院定调咗咧，我哋咧广州、深圳、中山、肇庆呢啲地方，沿海城市，广东嘅就变成咗港珠澳大湾区。中国好兴嘅，点样好兴咧？佢咧其实呢套咧都系邓小平立咗落嚟，先让部分人富起嚟，部分人赚咗钱啦。然后就群大穿去其他嘅地方，所以广州就系广州，跟住就落埋去，即系原传统嘅广州，就落埋去呢个增城，跟住就番禺，跟住咧就想办法咧就做清远，做咗个后花园，将啲工厂搬过去啊，做后花园，跟住就广佛同城。跟住佛山要壮大佢呢，就变咗學山高明。好多人冇唔知道高明系乜嘢嘅。其实呢地方呢最主要系台湾人投资鞋厂最多。即系南海一带大力啊。即系桂城另外啦。啊盐埠啊做工比较多呢个玩具厂啊。我哋香港有一间好出色嘅工厂叫振泰啊。系专做鞋之宝啊。咁呢就喺大陸養咗50多萬嘅工人，未計其他嗰啲分支嘅即係同佢加工嘅廠，全部都做鞋之寶㗎。咁振泰就喺上水吓養好多人，好巴閉鞋之寶嘅玩具吓鹽埠呢啲地方，跟住食埋順德啊勒樓啊啊，三角啊，古镇啊，呢啲地方啊，中山古镇，我急错，我要自杀啦！顺德啊，勒楼啊，呢啲地方啊，全部入晒落去佛山，变成一个大佛山区，而佛山就广州博地铁落佛山，南海一路辐射出去。当你富强咗之后，就想办法咧，即系咧容纳唔到咁多企业啊，同埋人咧，就再扩大佢，即系上海一样，不停做紧呢啲嘢。咁啊，东莞本身以前够强大，世界工厂停电十分钟就全世界都冇货卖，当然而家唔系啦。咁但系咧，好多嘅全中国最大嘅企业。落咗嚟深圳，令到深圳嘅人口咧，其实咧有几百，由最少嘅渔村，即系渔村都唔系啦，都唔可以咁讲啊，都算系嘅。你始终有近海嘅地方，慢慢咧借香港嘅力量咧做大咗，做大咗之后，十年前2006年、2008年都1100万人口嘅，而家系2000万人口有突啊，不停聚人，所以房地产唔会冧。只会越来越升，因为房地产除了决定了即两种因素，第一有二手楼价，第二有租盘，两样都有，第三所有的人要搵大钱的都落嚟，所以由开放开始有句名言啊，有句名言啊，去到北京方知自己官小，去到北京我先知道自己的官势，去到深圳方知自己钱少，去到深圳先知道原来自己 揾嘅钱唔算系乜嘢。呢句说话都到而家都适用。系咪啊？二流小姐靓女就留喺上海深圳，一流小姐就漂洋过海。系咪啊？好多翻大陆做嘢呢啲一定听过。深圳而家就系咁，但系当深圳咧发展到一个接近饱和嘅，即系人口嘅接近饱和嘅时候咧，佢就开始扩充其他城市。咁咧就东莞咧就最大嘅得益者，因为咧好多嘅高科技企业啦，即系唔好话高科技咧，即系讲紧电子产品企业咧，就开始咧就深圳容纳唔到，就已经去边。即系上翻东莞啊，扶植翻东莞嘅所谓世界工厂。虽然佢做呢啲嘢未必一定系出口或者内销都好啦，但系佢哋将嘅工业线战线咧，就慢慢移翻上去，移翻上东莞，即系将深圳壮大咗。其实深圳嘅定位咧，由佢由深圳定位嘅定市嘅时候咧，我哋。就冇乜嘢经济实体，但我哋好明白㗎。点解好明白呢？因为惠州即係淡水。即係惠州市即係淡水县嘅淡水。就係啱啱好呢就係同深圳呢就一街之隔。点解我哋话喂惠州乜乜乜咁，其实当时嘅打算呢，其实做开物流又好，做开报关又好，做开进出口就一定知道㗎。佢哋嘅关区系一样㗎。一样啊，点为之一样呢？就系、是、惠州关叫九龙关，深圳海关嘅编码都系九龙关，其实算系同一个关区嚟嘅。点解会同一个关区？因为一开始深圳就系东莞嘅后备，即系等于北京、天津。是咪啊？北京曾经想迁都过天津嘅，而家当然唔系啦，多咗个雄安新区啦。但我咁睇咯，即系呢节讲啦，即系我讲嘅未必啱啊。我自己个人睇法，我又唔系咩经济学家，但我自己眼见，因为几十年啦，即系大陆嘅经济发展啊，我都有参与其中，做啲小生意。但我自己有眼见，睇到佢嘅社会变迁同埋共产党一脉相承。你唔好以为哎呀转换咗个领导人，唔系，佢哋有佢哋嘅諗法，有佢考量。北京饱和咗，迁都唔实际。迁都唔实际。佢哋而家只不过话雾霾嘅问题，以前风沙问题，而家系雾霾问题。佢哋喺度努力紧解决。系咪呀？咁你话好似雄安咁地下缺水嗰样嘢，全国之力要做一样嘢做到嘅。诶、你又讲呢啲人哋知爆啦嘛？唔系嘅，因为当14亿人摆喺面前嘅时候，只系要有1400万人有钱，养呢1400万人绰绰有余。佢将嘅财力，将佢剩余嘅全部都可以摆落去。但系你话雄安系经济体啊，跌第时啊，喂1000年啊，超越香港，超越咗好耐噶啦。其实好多大陆地方，上海、广州、深圳，如果计 GDP 嘅，超越咗噶啦，人均超越唔到啫嘛。但系实际个成个地方力量系超越咗噶啦，航运。更加添，我哋中国未能够取代到，就系唯有就系自由通讯同法治啊，即系法律嘅保障啦，唔好话法治添啦，法治冲击紧，但系法律仲系保障紧投资生意人同埋一啲小市民，即系仲顶得住。虽然改变咗好多，但系仲顶得住。所以外国机构上嚟做嘢。做任何嘢都好啦，签合同好多都一定喺香港签，因为香港嘅普通法去保障咗佢，我哋唔系行大陆法，呢个系重点。虽然话哎呀，你而家70%啊嘅股票啊金融市场都系大陆落嚟嘅，系啊，但佢要外国嘅资金啊嘛。 同埋香港所签嘅文件系大家都承认啊嘛。虽然好多笑话，即系好似上次讲徽山渔业啊，各样嘢嗰啲啊，好笑咁。咁但系问题就系追唔到你啫。但系实际上外国好多人都仲信香港嘅会计制度，所以呢轮都好，呢几年都好流噶啦。啊，问阿 Tony 同阿 Johnny 就知啦。咁但系问题就系真系摆到明。你话佢藉口啦，其实冇嘅，咁冇啫。但系我哋想投资中国，诶、哎，都揾啲藉口，哎呀，香港仲得嘅，咁可能系咁都唔定啊。我唔知个心态，仲做紧，仲未能够赢香港嘅，只系剩翻呢一点啫。但系我哋香港赢咗呢一点又如何呢？其他嘅嘢都输咗，都输。高新科技、製造業、物流業，係嘛？我哋經香港傳統嘅四大支柱旅遊業，有邊樣唔輸？邊樣唔輸？係咪啊？仲有就係自由咯，啊，可以講咩都得咯，啊，乜你阿媽習大大都仲講得咯，係咪啊？啊，但係其他方面，你自己試舉例。有乜嘢真係可以赢到中国。所以呢，我同阿 Bird 呢就想正正式式呢讲一次港珠澳大湾区。咁希望就去完厦门，下个礼拜有机会讲啦，喺放喺大匪商圈嗰度讲。咁未必好精彩，亦都未必好有深度啦，不过我哋讲我哋嘅对呢个睇法嘅观点啦。我喺广州睇得好淡，因为广州就好似而家嘅香港咁，佢仲要俾香港币，点为之币呢？就系佢冇一个金融业顶住，空洞化，好多产业嘅兴起，亦都好多嘅产业没落啊。广州最值钱就系、是。成个广东省嘅省会，所有嘅物流啊，所有嘅货品啊，所有嘅产业啊，以前咩鞋城啊，啊会展中心啊，嚟呢度摆展览啊，秋季交易会冬啊春季交易会啊，跟住做好多呢啲嘢啊，跟住啲人嚟订货各样嘢，但系慢慢被呢个电子商贸啊去取代咗，冇需要。即系冇需要啊！即系有个外国美国网友问我：喂，翻大陆啊，我想做啲法式嘅嘢。我了解咗，都唔知点样话俾你听。淘宝仲实际，可能平啲，平过实体，不过风险大啲咁解啫。系嘛？咁啊，寻日有个姐姐网友话嚟揾我，佢话：喂，我俾啲资料佢啊，我本身有货源，我自己都卖紧喺香港喺平洲。咁咧，佢联络我啊，唔赚钱冇所谓，当入货啊。我俾片佢，俾图佢睇下啦，或者佢入少少，如果认为卖得嘅，咁啊先同我攞啦咁样。咁专做黑人生意，其实广州都系嘅。有一笪地方咧，专做黑人生意，专做嗰啲黑人女人咧，买装饰啊，买发，买假发啊，买首饰啊，买啲叮叮噔噔啦，我成日话我老婆，成日买叮叮噔噔嘅嘢，耳环啊，颈链啊，手链啊，呢啲花款比较多嘅，其实广州仲有嘅，但系佢哋嘅对象都系做黑人生意，同呢个美国嘅姐姐，佢哋嘅客群系一样嘅，做翻啲非洲人生意。咁我肇慶我熟悉，中山我熟悉嘅，我熟悉呢笪地方啊，广州就冇以前咁熟悉啦。咁但系深圳当然熟悉啦。咁所以咧，我会同阿 Bird 咧再讲一讲啦，吓、啊、澳门啊更加添啦。我咪话我半个澳门人嘅，咪做咗七集澳门，但系我每一次讲呢啲冇 view 喎。但我讲到咁熟悉，啲澳门人有共鸣，佢话俾你听，哎呀，你真系识噶喎，大肥，有啲肇慶人，我讲完之后，佢哋真系回复翻我，喂，你真系讲得精彩喎，但系冇 view 喎，真系冇人睇喎，好似甚至我而家讲大肥商圈，好多人问我， 喂，做月会点啊？我哋有兴趣啊？点样做法啊？可唔可以有啲嘢咧，想借你啊，帮我问到啊，或者认识到呢啲人啊？好多人揾我喎，但系一摆上网，原来咧揾我嗰啲人真系小众嚟嘅，冇 view， 冇人睇，系咪啊？新低点2000多 view， 希望啦，我做呢个节目能够刺激到多少啦，即系多少呢啲啦。临尾啦，即系呢一节就嚟完噶啦，临尾啦，啊，想讲讲香港啦，即系大陆讲到而家啦，咁希望翻到嚟咧，我就系统性啲啦，讲我呢廿几年啦，喺呢个珠三角啦嘅体验同埋嘅感觉，同埋我觉得所做嘅生意，即系我题外话啦，讲多少少啦，淘宝买衫好多人。令到实体店瓜晒，系咪啊？实体嘅你买衫，走嚟呢度睇咗件衫，跟住淘宝买咪得咯，平好多啊嘛，系咪啊？真系咁噶，咁咧就刺激咗呢个物流行业啊，系咪啊？但系一个行业系一枝独秀，你哋估有啲阵时估唔到，自从淘宝。天猫盛行之后，有一个行业除咗做物流之外，有一个行业咧系一枝独秀，好赚钱，真系好赚钱。做乜嘢呢？改衫，因为你冇得试，你睇得啱，若冇读嘅 size 啱着，但系翻到嚟唔啱着，你唔会抌咗件衫。点样啊？落下低改。所以喺大陆嘅改衣店系好好生意，包括香港在内。是好好生意，而家大陆喺深圳啊，或者喺东莞啊，东莞平啲，改一件衫啊，即係收腰放脚啊，呢啲咁简单粗浅嘅都要为十几蚊一件，喺深圳要25蚊啊，买嗰件衫可能60-70蚊咋，但係返嚟改返啱你15蚊，跟住佢当然啦，佢哋有啲黏烫头就同你烫返条骨啦，烫返个形啦。25蚊啊，是排长龙啊，每一日都是租间铺唔使黄铺嘅，喺啲边皮位租到就做改衫得啦，好犀利。咁我问你啦，喂，一件衫一日做十件就250，一日几百件衫嚟做，好快脆就改一件衫，你俾个尺寸佢同你度一度，跟住同你收，问你点样改。改得好唔好冇责任，做完俾你头尾，我估10分8分钟可以改到一件衫。即係话换句说话呢，如果佢够生意嘅话，一个钟头一个人产值呢就大概係1100蚊人民币。係冇本啊，除咗人工之外，几条嘅衣车，即係嗰个架撑啊，烫斗裁床仲有嗰个叫咩，仲有就是水电煤铺租，你唔系一线嘅，搵啲4-5千蚊嘅，喺旺区隔离或者小区附近，2-3千蚊都有啊，4-5千蚊，咁你100蚊粒钟，两公婆做，啊，即系200蚊个钟，10个钟就2000蚊一日，2000蚊一日咧，除翻假期真系放假嘅。放假嘅，你揾几皮喎？你嘅成本几多钱啊？唔好话读大学读 I T 啦，系啊，即系我讲完之后，喂，你可以唔信，尤其广州啊、深圳啊、大陆嘅网友去睇下，系真真正正真系一枝独秀嘅。法国有好多千奇百怪嘅行业啦，香港都系啦，你睇下市政街市，逢系啲干货摊位最多嘅铺头系乜嘢啊？干货嘅同类嘅基本上而家都系改衫。唔系大陆，香港都系。可以认真咁睇下，了解下香港更贵更快更抢钱。我改一件褛啊，佢收我250啊。因为我肥啊嘛，我买一件褛啊嘛，1100几蚊，我唔舍得抌啊，我着咗一次咋。 而家瘦咗百几磅啊！我近期真系改啊，佢收我250啊！我话顶你个肺，我买件都买到啦！而家我咁嘅身形咁标准，顶你个肺啊！真系黐线噶，但又真系唔舍得抌。其实就系咁样咯。我哋做节目又好，好多主持都好啦，留意多啲身边嘅嘢咯。啊，咁我都鼓励多啲嘅。咁另外咧，拍拍拍咧会有一个新嘅转变嘅。咁咧，希望大家啦，真系咧小众都好。学到嘢嘅，其实中意听网台，我都中意听。啊，听政治麻麻地，政治分析麻麻地，每一个人谂嘅嘢头上一片天。但系真系想小众啲，学到多啲嘅嘢。啊，等大家咧就多啲嘅参考价值咯。呢一节啦，啊，到呢一度，下次翻嚟再讲。